月十三号啊，星期二啊嘅骚动啊音乐啊， 哇！你今日讲嘢好有节拍，好有 groove 啊， 系啊，因 为通常都系咁样赞噶， 通常 系冇嘢赞就 好有 groove、啊。 哇！你个人咧好有 groove 啊， 系啊，咁样 冇嘢赞。 咁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七点钟嘅，今日我哋嘉宾啊六点钟出现嘅，将会有力俊，力俊。 叻春 佢个 I G 名系咁， 好似用中文 叻春 L A G C H U N 系啦。 咁啊， 因为如果写中文字叻春呢个音咧，都可以写到中文字， 可以几同埋几有型咁样啊，容易记咁样啦。 叻春如果系写 赞佢叻啊，又可以咁样。 但系后面嗰个字就系一个季节咯。 系啦，咁啊，带嚟佢嘅新歌啦， 《转日 担当》咁啊，亦都系一首好有年代感嘅一首作品，亦都好呼应翻佢一路玩 City Pop， 即系由八十年代开始玩起。咁啊，喺呢个创作过程当中会有一个推进喺度。咁啊，佢亦都会今日系解释下呢只歌嘅一啲谂法啦，即系唱歌上面嘅一啲难度啦， 身份转换啦， 冇错，同埋佢嘅身份轉換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啊轉頭六點鐘就會聽到力俊嘅分享噶啦。咁啊，至於今日想講嘅嘢係乜嘢咧？就係話説最近就喺度網上邊又喺度睇下啲串流平台嗰啲唔同嘅新嘅 MV 啊，或者可能一啲音樂演出啊咁。咁其實我深信大家近期啦、近年啦有一個好大，可唔可以話好大型咧？即係一個幾常見嘅一個 channel 啊，就叫做 The First Take 啊嘛，就喺最初喺日本方面就有好多唔同嘅音樂人會上去，即、就、係、是、一 take 過就唱佢哋自己嘅作品啦。咁所以嗰、那個即係、就是、壓力係好大嘅，但係同時間亦都會睇到一啲歌手，即係佢一 take 過底下嘅現場演出到底會係點樣嘅咧？咁最初喺日本方面就有好多唔同嘅歌手，好多唔同嘅單位喺嗰度唱啦。慢慢漸漸就即係演變成為可能邀请好多唔同嘅外国嘅歌手啊，甚或乎可能我哋香港啊嘅歌手啊咁样啦。咁啊，之前就Mira 啊、陈柏宇都上过去啦。咁啊，最近咧我亦都见到，即系上个星期啊，就睇呢一个 channel 有 update 咧，就系见到话蔡依林都上咗去 First Take The First Take 嗰度，就唱佢嘅玫瑰少年呢首歌，我都非常之喜欢嘅。 系唱几句嚟听下咁啫。 冇啦，我唔想破坏咗呢只歌啊！ 互相试验大家嘅主持人， 系啊， 冇点就咁叻，你唱咁中意啊？ 同埋蔡依林啲歌都唔易唱嘅。 阿主席呢首歌唔 易唱嘅，系啦，通常咧都系讲呢一句唔易唱嘅，咁啊可以打甩啦咁。咁但系咧，我开始会睇一条 The First Take 嘅演出咧，我开始留意埋啲好奇怪嘅位啊，就系留意，你估下我留意啲咩？ 留意佢系咪真系 live？ 呢、這个一嚟啦， 呢个大家都经常讨论， 会问啦。你问我即系后期混音一定有做到嘅，即系以我哋就咁听落去，一定系有做嘅。但系唔代表佢唔系一 take 过噶嘛，即系佢后期有做混音，同佢系咪一 take 过呢件事本身系 冇 冲 突 噶嘛， 系 嘛？ 系啦，即系我哋一 take 过。都可以後期混音，但我哋一 take 過救唔到噶嘛？ 係啊，好似有啲道理。 冇噶，你一係你就真係逐粒字去執，但係其實嗰、那個即係始終呢個亦都係一路 first take 大家討論緊嘅嘢嚟嘅，即係初頭大家都會。你知㗎啦，啲嘢紅咗，大家就會開始 討論嘢。 所以你都覺得啊，咁呢啲，因為有某啲單位上去，你知道佢本身唱到歌咧，你唔會懷疑嗰個 first take 係唔係真嘅。但係當有一啲唔同嘅單位上去嘅時候，係咪真係可以咧？咁你就會開始 是真係唱成咁咧？咁 係啦，就你就會開始諗呢一個嘅問題。咁當然咧，你有一啲蛛絲馬跡會知道佢一定係現場係收咗音先嘅，即係起碼知道現場嗰支麥係錄㗎啦。例如係佢哋中間有一啲嘅 呼吸啊， 喺 度。佢哋通常開始之前就會喺度 叫佢幾句啦。 OK， 係佢係咁啊。 I'm ready， 咁啊。 Yeah， ready， let's go 。 系啦系啦，会有呢啲嘅 ，OK。咁呢啲系好正嘅，其实听落。 当然你都可以话由音乐起嗰一开始，佢 佢對咳啲技術上係可以，咁但係你會知道，我起碼嗰支咪啊，好有機會佢會收到音先，或者佢中間前前後後有一啲啦。咁但係嗰個後制有時係可能個人聲點樣，依好 technical， 我哋都未必講得曬，或者識得曬， 做得順流啲啊， 聽得舒服啲啊 ，EQ balance 啲啊， 係啦係啦。咁當然後制係可以話哇，走音都可以 tune 都唔準，即係 auto tune 嘅存在可以好多，或者你逐又見嗰啲 friend 其實執嗰啲， 但係 tune 到咁就好顯眼㗎啦。咁我肯定呢個 channel 就冇。 是啦是啦，即是你不会知道，但它一定是会有少少的后制。咁但是仍然都是那句，其实同 first take 本身这个的 是不冲突的。 意思没冲突的，它依然都是要一 take 过场。 是。同埋为什么我会这么肯定，就是 the first take， 一定是有现场收音的原因，是在于你留意佢啲咪，你就會開始發現佢喺錄音方面呢一方面嘅執著。因為我睇咗三個即係我哋比較熟悉嘅單位啦，包括陳柏宇、Mira 同埋蔡依林，佢哋用嘅咪嘅型號都係唔同嘅。其實呢樣嘢係因為我由睇蔡依林唱《玫瑰少年》開始留意到，就係因為你會發現，咦？點解蔡依林用嗰支咪咁舊嘅咧？甩皮甩骨，好似即係佢面頭上邊係甩甩地油咁樣嘅，即係你會 feel 到啊呢支咪有翻啲年代感咯咁樣。咁後屘再即係上網翻查翻資料先知，哇！其實佢呢支咪咧唔簡單嘅，就係由一個即係日本嘅混音大師啊，阿道邊省二郎咧，佢珍藏自己私夥攞出嚟俾阿蔡依林用嘅。 哦， 呢一支嘢好嘢嚟嘅，因為咧即係蔡依林自己都有解釋嘅，佢話呢一支麥咧其實真係好大膽嘅要用，因為佢對於即係嗰個呼吸咧係個靈敏度好高啊，所以佢真係成也呼吸敗也呼吸嘅，即係佢唞氣聲如果過大嘅時候就會好顯眼，咁但係同時間佢收到嘅聲音又可以好細緻啦咁。咁所以擺喺度 first take 去用呢支咪咧，係一個好大嘅挑戰，但係同時間係好好玩。咁但係即係呢一支私藏嘅咪咧，牌子就唔講啦，個型號係251啦咁樣。而家喺呢個世界上係已經冇得賣㗎啦、 哦， 已經係你只能夠買到佢嘅一啲叫做重製版，即係復刻版咁樣樣啦。而佢呢一支嗰個係一個即係叫做原裝嘅，係好貴嘅，嗰、那個價錢就已經講緊係港紙，可能大概成100,000左右一支咪咁樣，係、哦、啦，牌子唔講，咁但係呢一支大家如果有 十萬蚊港紙， 10,000蚊港紙一支咪喎。 因為我見到另一支咧，就係話我冇特別好留意嘅，但係之前有睇啲文章講，應該好似上年啦，咁佢都有講嗰支咪嘅， 係係係， 就嗰陣時為一個固定嘅，即係如果冇好似蔡依林呢種狀況，自己叫做有呢一個自備嘅話咧，係嗰個固定班底嗰支麥就係好出名嘅 U87 啦。 啊，呢支就係陳奕迅非常之喜歡用嘅一支麥啦。 之前訪問有講，佢都出過一隻碟，直情用呢一個啦。咁啊，我嗰時睇嗰篇嘢就話都係要10,000蚊，不過就台幣100,000嘅。 係，即 係啱啱呢個咧， 就 係 港紙 100,000咧。 係啊，因為點解頭先講嗰支 U87 都好出名 嘅？都出名 嘅，即係佢嗰個位就係在於佢個性價比咧、嗯，就唔係話即係都好高啊！即係佢大概20,000蚊左右港紙咧。但係好多點解一啲歌手都喜歡用呢支麥做錄音？即係我曾經聽過一個講法，就係因為好中意佢錄出嚟啲聲音咧 raw raw 地啊！ 哦、 有時就是 raw raw 地咁樣先，即係有時我哋同歌手做訪問傾偈都係噶嘛，佢哋中意嗰啲聲音嘅質地出嚟就係 raw raw 地好正嘅。 有啲口舌 係啦，咁所以頭先講到就係阿 Mira 佢哋幾位喺 The First Take 入邊用嘅都係 U87 呢一支麥，咁、 嗯、 但係陳柏宇嗰支又唔同喎，陳柏宇嗰支又另一支嚟喎，陳柏宇嗰支咧。就唔同牌子嘅，咁、 okay. 但系嗰一支我自己嘅知識就唔算話太深入，我唔係好熟悉佢嗰支咪，但係應該嗰一支同佢嘅公司係同一個牌子 嚟、哦，都要咩嘅， 係啦，咁啊都靚嘢嚟， 即係我即係呢一樣嘢好得意，大家會即係唔係。即系融开啲麦咧，会觉得哦，咁嗰支麦嘅分别究竟有几细致？有时真系未必好大噶嘛，即系你好睇。其实系一个习惯嚟，因为一个最好嘅例子咧，就我哋公司有好多唔同嘅录音室啦。又要讲翻个故仔，即系有阵时，譬如录咗啲 VO 翻嚟，你听咧，你大概会知道佢有机会喺边个录音室录，或者佢一定唔系喺边个录音室录咯。因为嗰支麦录出嚟嘅声咧， 系真系会有唔同。 系啦，咁但系呢一个咧系一个习惯嚟嘅，习惯嘅意思咧，其实 听众你自己都有机会。假设你听开所有嘅音乐，你串流平台，譬如翻工搭车，你用开同一个 headphone 啦，你有一日买咗个新嘅 headphone， 一开头咧，你会发现可能唔系好惯嘅，因为你转咗个 headphone， 咁嗰个 setting 嗰啲，我哋成日讲嘅 EQ， 其实即系会影响到中高低音啦。 系啊系啊， 咩中音甜啊， 低音准 、啊，高音就好纯啊，咁嗰啲咧，即系呢啲咧，系啦，即系譬如我中意听啲电子嘢咧，我就好追求咧嗰个 bass 好劲嘅。咁我唔理佢系咪加咗味精啦，呢个就再复杂啲啦。我都冇太多研究，但系纯粹靠个耳仔去听。即系你加咗味精，哦，总之打落嚟咧个 bass 要哇！嗱嗱聲嘅，咁我就覺得正啦咁。但你一轉咗 headphone 咧，你就會 聽同一隻歌， 你就會知噶啦嘛。咁調翻轉喺麥度嘅理解就係、是，哦，我都係用住屋企個喇叭，譬如剪聲咁，收咗一啲 VO 咧，你會發現如果肉眼睇咧，就係掉咗落去嗰個 software 嚟，會見到咧嗰啲 waveform 咧， 係 你已經見到唔同啦。第二就係你一聽落去，你會聽得出個人聲。譬如你而家可能聽收音機，而家咧個 bass 可能重啲啦。 如果你是揸车的朋友，而你有一套好靓嘅 HiFi 喺个车入边，你应该听到而家系啦，系啦。咁但如果你可能而家系坐喺小巴嘅朋友，嗰、那个感觉又唔同 嘅。咁但系假设你都系用开同一套嘅喇叭听嘅、你而家听紧习惯咗，有一日你可能会听到讲嘢啲低音冇咁劲嘅个 bass， 咁就可能嗰支咪唔同咗，咁、你个感觉就唔一样。我觉得呢个系喺。即系我哋普罗，我哋都系普罗大众嘅角度咧，最直接去理解麦唔同嘅时候感觉会系点？可能你会听到啲音尖啲啊，讲嘢啊，系啦，咁啊又唔同。即系譬如子成咁啊，可能咩麦俾佢咧 都咁正， 佢都有 base 嘅， 系啦，系啊。或者可能如果子成 穿过繁忙嘅人海， 如果子成用蔡依林嗰一只，你就会 feel 到佢啲呼吸声好似喺你耳仔边咁样呼吸。 如果子成嘅 base 再加上一支好重 base 嘅麦就不得了。就 double bass 死啦！ 你系咪打算买几支麦翻嚟俾佢 送俾子试一试啊？系啊，咁所以冇得冇得，我觉得 系小知识 啦。系啊，但几有趣啊！呢个 channel 睇嗰啲唔同嘅歌手 上边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拣咗呢一首歌啊。你问佢啊，你问一个问题，你问佢 ready 未啊 ？Ready 未啊 ？Right, I'm ready。像刺猬分享到饱肚滋味，有任何难题却不提起，这若是浪漫，我怎么觉得就快分离？你哭过，但眼影闪得更艳美。我是谁情人？你始终也是你。微笑静默互望，笑比哭更可悲。就算怎开心皱着眉，尽管紧紧抱得吻你，两臂却分得开我共你。无言的亲亲亲，侵袭我心，仍宁愿亲口。随我以爱在你心，还多出一个人，你瞒住我，我亦瞒住我，太合衬。这就是谈情客气得合着我，除了近来繁忙，我所知有几多？若要哭不哭诉为何？大家争吵斗嘴好过，胜过笑不出声抱着我。无言的亲亲亲，侵袭我心。 听到咁靓嘅声咧，就系陈柏宇喺 The First Take 入边所灌录嘅作品《你们我们》啦，亦都系用上咗一支非常之知名嘅录音咪，嘅型号系 C88G 啊，售价不菲噶。

送进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 波城，究竟条路几时先行完啊？ 斌神，继续行啦，唔好问咁多。无论你嗰条路系讲紧你人生嘅路啊，你事业嘅路定成功嘅路都好，继续 keep 住行啦。因为只有继续一路行，先有机会去到终点。企喺原地嘅话咧，冇人帮到你噶啦。 走一圈几公里路，踱步默田园，就快抵达美好。怎么永远到处碰壁兜转？不草率试试，还是一冲试试？扎起小撮野草，角落却看到了寄托。哪里哪里要到哪还不易？听说种满枝，或崎岖不知，还在怕你留神，而飘碎满身，射我全部愤恨。走进这土，我想嗜好让你自豪。如声音崩溃，将要埋掉。黄叶又堆起，成像我没塌下。那个那个，你太友善，还太睿智，却信我因浪痴。这家的事那么多，来回念没怯懦，迷路又领我。 XT 的新歌其实是第一首广东话派台歌，今天叫做麦田看守园。 Come and taste me. Oh oh oh oh oh, you think I'm honey.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you think I'm honey. Oh oh oh oh, 习惯吧，又骚动你越能有预感，别说话看看我动作动人，恋爱有人抱歉，我是你在发问，请别费神，抱歉要做中断气氛。Sweet girl， 有种火焰渴望我。Sweet girl， 发射百种甜蜜。 指令，大队填本站稿地发号施令，要将三三调查，独立得乱查乱压，别一动一话因啊 ，sorry 一律不值得。日子三百个人十分认真分清脆弱，上稳中太浮傲 ，no need to worry about on your world。恶言继续播，你个冷漠杀掉我，谁肯角色观察在错？ Lolita 嘅一把火，继续要行系需要一团火，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灰心。 走进超市惨过打仗抢货姿势快啲癫，体格需要抵抗通胀，蔬菜都要多啲癫，运动量逐步为的去练、yeah、但是结实了内心里面。三年经营不良，恋情经常失常。 啱啱听有肥仔 Fat Boy 嘅歌曲，新嘅呢首派台歌叫做 Fat and Fresh。话俾你听，身形系点样有乜所谓啊？睇住佢 MV 里边又跳又揈咁样，你就知道，就算身形点都一样可以跳得好睇。 情感像电脑，你叫我有错要去改正，毫无才华好好走捷径，为何还听你命令，人人都讲劲，我已不自觉放弃交际学，诚实太寂寞，太心色忘却粗口很多。 听个太妹嘅思考功啊，话俾你听佢都几怕人指指点点。无论唔同嘅年纪都有自己嘅想法，然后希望可以跟随自己想法去做人。好似太妹咁喺访问都讲过，佢话自己做运动嘅时候最怕人哋话佢。 我有我坚守，最怪但出口，独具慧眼，兴奋就够。前奏，你要我收手，无聊事尽量列出理由，但坏习惯非我独有，人事部别插手。有得我放心情绪，有得我去玩甜水，分享扑入玩游视听物理治疗，神经放下顾虑，有得。

斌臣，今日呢位嘉宾好耐冇见，仲有新动向。 系啊，波成今年转换咗身份，佢话要喺乐坛上边全力冲刺啊，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竭尽全力冲！ 哇，你都嗌到竭尽全力喎！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又好耐冇见嘅力 Sir 啊 ，Hello， 而家唔系力 Sir 啦，而家系翻力真啊， 力真啊， 知道我麻麻地力 Sir 呢个名 系， 系啊，我惊 明明你成日嗌， 我惊我懒系后生咁样俾人话我做咩啫，扮细个啊咁样啊， 系啦，咁我哋今日送俾你呢卷啊，开出嚟啊，就系， 冇错，今日我哋送俾力樽嘅就系 竭尽全力樽， 多谢你哋，系咪写咗好耐噶啦？其实 呢个唔系噶， 呢个系新鲜滚热辣 嘅，系我哋。要谂住去到访问前咧，知道个最新嘅状态，睇下点样最 fit 咧，咁啊，所以就 好 先谂呢一句。 咁见到你而家个状态都好 fit 啦，个身形亦都好 fit 啦，所以就送咗呢一句竭尽全力。 哇！你呢个 tag 咧真系， 本身我谂住系第二句噶， 系 吓，不过见到佢而家身形咁 fit 就摆低咗先咯。 嗰个本身系咩啊？ 系咩嚟噶？ 力津津有味。 即刻问下自己有冇睇味先， 系因为 唔系因为谂住啊讲下啲食嘢啦咁样， 系 不过见到你而家咁 fit 咁冇， 系咁但系呢个竭尽全力咧，另外再多一个意思就系因为知道你之前都有 announce 过啦，即系今年2023年下半年就会全职做音乐啊， 系 咁所以我觉得就系即系一种竭尽全力，因为之前都每次访问或者见面都会讲就系啊要点样 balance 唔同嘅工作，但系而家可以即系 100% 投入落去啦，咁但系呢一个决定系有冇话大概几耐之前真系博取？哇！因为呢个好大嘅决心嚟噶嘛， 好大嘅决心。其实最大嘅决心唔系人工啊，最大嘅决心系我而家孭住一班 Form Five 嘅学生啊。 系 咁，佢哋下年就公开试咯。咁其实亦都系我第一次同一班即系我中三开始教噶啦，有啲学生系而家去到 Form Five 嗰啲一齐同佢哋经历到去佢哋就嚟要公开试嗰个时间。 系 咁，所以其实到而家呢一刻，虽然好似深刻博取咗啦，但系其实我自己都仲心郁郁噶。即系啊，好冇，其实帮埋佢哋考埋个公开试先咧，咁样咁所以其实真系谂咗好耐，系啊。 咁但系点解最后会可以提早咗啦？即系喺佢哋考之前就都转呢个嘅身份啦。 咁又要早啲同佢哋讲，即系我觉得，即系如果同佢哋讲，可能有机会要转老师咯。咁学生其实都需要一个心理准备噶嘛。即 系 俾人炒都要三个月通知啦。咁学生突然之间转老师，其实我自己都经历过。即系读书嘅时候，你中四、中五好，或者中五、中六转老师咧，其实你学习嗰个方法或者个模式都要改变好多。即系佢哋心态上边啊，其实佢哋都好不安噶。哇，下年唔系。你教边个教啊？佢哋都 keep 住问呢个问题啊。咁学生需要呢个安全感，我早啲同佢讲，我都觉得系一件即系负啲责任嘅事咯。 系咁，你边生有冇啲领啲同学即系都讲啊？系阿 Sir 好啊好啊，即系可以全职做，我哋即系会期待啊咁。即系有 支持咁啊。 系啦系啦，即系其实可能 好唔舍得噶。 系啦系啦， 又唔系话好唔舍得嘅。咁但系佢哋都会好好 support 咁同我讲话，喂，其实都支持噶咁样 咁。咁但系撇除咗即系呢一个会为佢哋着想呢一样嘢之外，喺考虑自己 career 上面呢一个嘅谂法，我谂都一路都要即系 struggle 究竟自己个 proportion 系点啦。咁真系好即系叫做狠下心肠，好啦，我要踏出呢一步系大概。边个时期有冇嘢 trigger 到你？ 其实年头嘅时候我已经系咁谂噶啦， 因 为其实自己一直都觉得好似出道之后都开始有私人认识啦，咁但系一直都喺一个樽颈位嗰度，点解好似突破唔到自己嘅咧？咁成日都谂就系咪真系因为自己唔系100% 专注做一件事咧？咁系咪自己唔够专一去做一件事咧？咁所以就不如俾一个机会自己真系，如果我100% 嘅能量去專注做一件事，個成效都係麻麻地嘅，咁就可能真係聽天由命啦。咁但係而家要去我平核自己到底係咪即係 唔係做得好好啊，又或者係去審核自己做呢一個行業嘅時候係做到一個咩成績嘅話，我覺得又唔係好公平。 咁但係你有冇曾經即係諗過自己好忙碌嘅時候，即係要兩邊走，會即係自己同自己講，即係啊，如果我時間多啲咧，即係有啲部分我就即係會抌多啲時間，即係而家即係課思緊啦，即係當你全職咗之後，時間多咗啦，會點樣運用？有冇 會啦？ 係會係啲咩嘅環節？你覺得我多咗時間，我就可以做多啲？ 其實由我全職到而家啦，今年嘅 part time 啦，我已經好深嘅體會嘅，即係可能以前一啲下晝一啲品牌嘅 event，又或者係可能你哋一啲訪問，其實哇，我夾好耐時間都夾唔到去做一個，咁但係而家起碼多咗下晝嘅時間，大部分翻學時間我下晝都唔使翻啦，咁其實已經 free 咗好多，即係可能你話出去同一啲其他媒體嘅朋友啊，又或者同一啲品牌啊 PR 去傾偈啊，其實對我自己呢個身份都有幫助啊，係啊，咁或者去攞靈感都有幫助啊，係因為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即係。譬如我減埋購物狂講買嘢咁，其實好生活上面嘅嘢，其實我哋生活就係離唔開呢個咁商業嘅社會。咁可能一啲同喺商業行業有關嘅朋友，其實佢都會俾到啲 inspiration 你。咁所以今年嘅呢個轉變，其實已經俾我知道就係、是、哦，原來你犧牲咗一部分人工，但係其實你可能會得著到一啲更加會喺呢個行業度幫到你嘅人，又或者你得到一啲。用錢去表達唔到嘅快樂咯， 即係生活體驗嗰樣嘢係 多咗好多，係啊，多咗好多時間去創作添。 係，咁但係變咗多咗啲時間嘅創作，會唔會都有一啲自己嘅創作嘅方法？即係除咗喺屋企或者電腦前面之外，會唔會有時周圍唔知去下一啲唔同嘅區啊？你嘅創作方法 會多咗同人夾到時間去 jam 嘢咯。 啊 ，OK， 係啦，即係可以同人哋去一齊諗下，喂，到底可以寫啲咩 topics 啊？咁樣 係，咁所以而家係好期待緊。即係再多啲時間會係點樣嘅咯？ 係啊，係啊，因為先頭自己好不安嘅。你諗下，由全職到完全唔翻一份全職， 係啊。 咁我覺得呢個過程我自己好怕浪費時間嘅。即係就算禮拜日我嗰日係原來冇嘢做嘅咁樣，你叫我留喺屋企全日咧，其實我到夜晚嘅時候咧，我係會唉死啦！我今日做咗啲咩咧？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嘥咗一日啦咁樣。 好 guilty 啊個人。 係啦，即係我自己都會驚，我完全 quit 咗份工咁，可能你話哇歌手嘅身份又唔係真係有時可以 fully occupy 我嘅時間。咁、我會唔會好不安呢咁樣，所以今年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踏腳石咯。 但係喺轉咗呢個叫做全程去投入呢個歌手身份之後，有冇即係自己都會思考自己嘅 career path， 或者可能自己一啲音樂創作啊個風格上，會唔會都有機會可能係有多多少少嘅轉變咁樣？ 會啊，即係音樂風格上面我就覺得一定會變㗎啦，即係但係我唔會搣甩，即係我話我喜歡 vintage 嘅呢個味道啦，因為呢一個係我嘅教條嚟 嘅， 係即係我由第一日做音樂就係我想將一啲可能八九十年代大家會聽到嘅啲聲音擺落去而家呢個音樂嗰度，咁可能我嚟緊想 move on 去嘅另外一個心態就係、是、咁我而家都可以做一啲新啲嘅元素，但係喺未來嘅人聽翻嘅時候有我哋而家呢一刻聽八九十年代一啲金曲嘅感覺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宏大嘅理念同埋教條嚟嘅，咁可能都會將一啲可能以前過往我覺得好 signature 嘅元素擺落去啦，咁但係聽落去大家慢慢聽到個作品其實都會 shift 向好八十年代到有啲元素啫，可能喺聲音上面，可能 MV， 可能喺服飾上面，我會喺呢一個方面嗰度，可能喺每一首嘅作品度揾一個位置去保留翻呢一個屬於力俊嘅味道。咁、但係亦都想創造一啲新嘅嘢，令到人哋會聽落去覺得 係 有新鮮感之餘，未來都會可能係覺得聽翻落去係一個經典。 係會唔會話嗰、那個時間即係之前就係好重八十年代啦，而家開始有啲九十頭嘅感覺滲咗落去啦、會唔會自己都有定即係 retro 得嚟最盡去到邊一個啊？定話其實冇嘅，睇下到時點。 其實我本身自己係有一個好大嘅計劃 㗎， 我係想八十年代嘅一 set 嘢一個 album， 係 九十年代一 set 嘢一個 album， 去到而家好興嘅 Y2K style 一個 album。其實我嘅 demo 嘅櫃桶入邊，我係咁。分類嘅，我係八十至九十，九十嘅 R&B 啦，啲可能啲好黑人嘅蘇寧音樂啦，九十年代嘅嗰啲歌曲，我其實係一個櫃桶，跟住 Y2K 嘅 dance music 啊，我係另外一個櫃桶，係、啊，其實我係咁分嘅， 因為其實就算講九十、九十頭、九十中同尾都唔同，就算講本地，你去到九十尾已經係啲 Eurobeat 即係雷仲德嗰啲做好多，係啦，即係嗰啲即係。直接即係通常分就十年十年咁分，但係喺十年裏面其實已經可以好多嘢， 冇錯 可以玩㗎啦嘛。 係啊， 哇！咁我真係都想快啲。 其實我有三四首我自己好鍾意嘅，億年式嘅 R&B 嘅蘇寧 歌曲嘅， 系 系啊，咁我都好期待，即系有一日大家可以听到。 但系自己会唔会担心就系、是，因为啱啱嗱咁样分就系80、90 Y2K 咁呢度三只 album， 咁之后点算咧？之后就已经系好现代嘅嘢嚟啦。咁 之后就再创新啲啦， 之后再谂啦，有排做啊， 呢个都好多啊，你谂 都可以玩几年。 系啊系啊，你九十都仲可以分，可能前同后或者再分 genre， 即系好多咁样玩嘅，系啦。咁啊，咁但系。喺即係嚟緊，依個即係即將要迎接呢、這、一個即係全職去做音樂，但係就 same time 都知道你自己亦都幫自己加咗個身份，又有一個學生嘅身份。 冇錯， 呢、這、一個又係係咪讀一啲類似 fashion design 嗰類？呢、 啊啊 這個係咪又係待咗好耐？其實都係時間問題，所以一路冇做嘅嘢、嗯。 其實係啦，因為即係你教住書又真係好難去一齊又再讀書啦。係咁，同埋其實自己好中意襯衫啦。 嗯， 純粹係，但係又想試下學人整衫啊！其實而家好多 artist 都開始有自己品牌，咁我想做呢件事之前，令到自己係真係專業少少先，即係起碼我有啲基本嘅知識，可能真係物料上面啊，一個 branding 嘅 marketing 上面啊，可以令到自己有一啲基礎嘅知識先啦，因為完全零嘅呢個基礎係，咁所以我想花啲時間去進修一下，咁同時之間又可以支持到自己喺 artist 呢個身份，因為而家即係音樂啊、fashion 啊，其實真係都離唔開 嘅，係 visual 上面好多嘢， 好多嘢都係要靠著衫去表達。 係，咁有冇話其實佢裏面即係呢個科目係、有冇話即係一啲專門再細分啦、啊？定話係點樣樣 咧、我初步應該同我嘅 advice 嘅 professor 講，我係做一啲 marketing 上面嘅嘢嘅，係啦。咁但我都會照 take 一啲可能係 test out 嘅 course 咯， 係 係啦。即係如果你叫我 focus， 因為佢係研究生。嘅一個身份嚟嘅，咁如果你話 focus 喺一啲真係好 technical 組衫上面咧，我應該就未必花到時間啦。 係 啊，你睇我個 MV， 我喺度用個車衫個機都唔係好熟手啦，都要啲導演教我點樣用啦。咁所以就係咯，即係都會照學，咁但係就唔會係我研究嘅部分咯。 係，而整衫啊嗰啲之前都冇特別涉獵，即係主要係襯衫方面多啲嘅。 係啊，係啊，係啊。 嗯，咁所以即係讀呢個之後，亦都會即係課思到就係、是、哦。自己喺一啲 visual 上面嘅，你又可以 input 多啲 嘅 吧， 所以可以有三批嘅衫起碼出到嚟啦，即係80年代、90年代同埋 Y2K 嘅。 但係有冇少少嘅 hesitation 或者擔心咧？再重返校園 pick up 學生身份一開始 冇 冇嘅係咪㗎？ 一定好開心啦，可以識到一啲更加年輕嘅朋友，即係同佢哋交下朋友，亦都可以再令到自己重拾翻嗰個校園嘅身份，可能你咁樣嘅生活又有啲唔同嘅啟發㗎啦。 哦，咁都係， 係啊， 成日話做得嘢耐咧，做翻學生係開心啲㗎嘛。 讚好，原來好期待， 但係做學生玩 OK 啊，交功課嗰下驚，同埋要背嘢啊，剩下嗰啲我係擔心呢啲，所以好奇你會唔會有呢啲 享受咗玩先啊？ 擔心就擔心㗎啦，但係玩一定開心嘅，學嘢啊嘛，又可以 係係，同埋始終你本身叫做冇唔係叫好離開校園嗰陣時，即只不過。身份唔一樣咁啫，咁都真係等你之後嘅、即係生活嘅嗰樣嘢，好似幾期待。 同埋即係雖然好似話阿婷有一份叫做好 occupy 好多時間嘅全職，但係往後嘅生活佢係好多個唔同嘅 item 同時間竭盡全力嘅，咁應該都會 feel 到之後係會繼續好忙， 都係一樣忙㗎啦。係 啊，即係 不過學校就唔可以走堂咯，但係讀書可以走堂。 呢個 我當冇聽過啊， 當冇聽過。 阿 Sir 咧，如果聽到我訪問，當聽唔到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但如果朝頭早你見唔到佢翻學嘅話，可能去咗做 event 嗰啲啦。 冇嘢㗎，佢會照交功課啦。 OK 啊。 OK 啊。 新闻之前听我有古巨基同埋力津 ，Can we try？ 转头翻嚟有专咗担当嘅分享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推出航空业输入劳工计划，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话，建议针对十个人手短缺特别严峻、本地招聘有困难的前线机场工种，配额上限6300个。大約是前線職位出缺總數大約一半，其餘空缺繼續由本地勞工填補。林世雄說，根據醫管局的調查，預計出年年底業界人手短缺達到16000人，當中70%大約10000个是前線機場職位空缺。國家"十四五"規劃確定香港國家航空樞紐的地位，本港要不負國家重託，有必要採取進取、針對性和穩健措施，盡快解決人手嚴重短缺問題。政府推出公共小巴和客車行業輸入勞工計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话，行走固定或者预先指定路线的公共小巴和客车营办商可以申请输入司机，上限10000，上限是1700个，小巴司机900个，客车司机800个，分别大约占那个行业一半的空缺。至于住宿方面，林世雄说，估计大部分跨境直通巴士司机住在内地，公共小巴和客车营办商就会根据司机服务区域安排住宿。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趙樂際在北京會見洪都拉斯總統卡斯特羅。趙樂際說，中洪建交時間雖短，但是合作成果豐富，充分證明兩國建交順應歷史潮流，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中方願意同紅方落實好兩國元首昨天歷史性會晤達成的重要共識，推動中紅關係行穩致遠。卡斯特羅就說，紅中建交以來兩國關係的發展，特別是今次訪華成果，充分證明紅中建交是完全正確的歷史抉擇。紅方確守一個中國原則，願意同中方加強兩國立法機構交流，推動兩國關係持續穩定發展。在天氣方面，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聽日氣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緩日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天氣持續不穩定，雨勢有時頗大和有狂風雷暴。現在氣温是31度，相對濕度 80%， 雷暴警告現正生效，有效時間去到今晚8點半。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的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部分的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丁九交汇处和丁九桥的桥面。而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龙尾而家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住上怡道。之后再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邻街的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车龙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喺香港，去到边都有开心嘅理由，有本地同来自世界各地嘅美食，食到边，玩到边，投入光影同嘉年华嘅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起来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国剧八三零，佟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冬至清晨，由董大为饰演的杨远，他九岁的仔望望在楼梯之间消失无踪。但是为什么竟然会有人怀疑杨远呢？ 除了你，应该没人想带望望从这个家逃走吧。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I need an action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尽全力进， 嗱，今日 开心音乐咧，继续有力将喺度啦。咁你嘅新歌啦，专一担当，咁我同阿斌咧都会估归呢首歌嘅，再俾你揭晓嘅。 好，我想估先就系咧，因为一向听力将嘅歌，都知道佢嗰个音域系广嘅。 嗯， 但系呢一只令我再感受到嗰样嘢唔同啲，就系我觉得专一担当里面咧。力將係重新再揾翻佢 mix voice 嗰個區域喺邊度，因為其實呢隻歌好難唱嘅一個地方就係你全部真音係唔得嘅，你係攞唔到咁高嘅位置，但係你又唔可以完全假音，因為佢有好多會喐動啦，你有一啲好 groovy 嘅部分，你完全假音又冇咗嗰個活力喺度，所以你要揾嗰一個 mix voice 嘅位係應該需要一段嘅。練習同時間咁樣樣， 係啦。咁我想估咧，就係因為呢一首歌真係好 funky 感好重，好彈跳，你真係會跟住喐。而我覺得呢一首歌其實一個好 signature 嘅位，可能會唔會就係喺即係 mixing 上面嘅考慮，就係嗰條 bass 啊。因為我覺得有陣時候我會聽 bass 會覺得會比較 subtle 啲咁樣，但係喺呢一首歌咧，特別嗰條 bass 係好似將佢擺前啲，要俾你。點樣都好個 frequency 低，你都要聽得清楚，因為成日都講即係 drum 同埋 bass 嗰個關係。咁我覺得 drum 大家就好容易聽得到啦，但係 bass 喺呢一首歌就係都係幾著重花心思點樣去 design 點樣去做 mixing 嘅嗰個位嚟嘅。好啦， 兩位都真係好朋友啊，兩位都估得啱。 好嘅， 嗱，首先講明我事前係冇問定 嘅，我都冇㗎，真係冇，真係冇啊，真係冇問。 我連佢哋有冇聽過首歌都唔知㗎。 有嘅，有嘅，我 loop 咗成晚都。 係啊，我哋都冇問定啊，我哋要有呢一下係啦，真係喺你面前估嗰樣嘢。 阿斌講嗰個 mix voice 嗰個部分咧，其實真係呢首歌最難去拿捏嘅地方，因為我刻意喺呢一首歌入邊嘗試用咗三把聲去唱嘅。可能喺主歌嘅部分嗰度都係大家平時聽慣我一啲可能抒情啲啊、舒服啲中音嘅部分啦。咁跟住去到我自己試唱個 demo 嘅時候咧，即係正如你所講，我又唔係好高啊，因為佢最衰就係佢卡住咗喺個 中間。 我上次就咁用啲假音去唱，我又覺得冇咗個活力啊。 嗯， 正如頭先你所講，即係冇咗嗰個跳動感或者冇咗個韻律喺度。咁跟住我用啲好尖嘅 head voice 唱曬上去咧，又好似好硬棒棒，所以其實我喺揾嗰個位咧，其實係花咗好多時間。仲要你知道，其實嗰幾句特別難唱嘅位咧，前面係突然之間跌咗落去嘅，即係我係跌完落去再上翻上去。其實我真係錄咗勁耐， 玩自己啊嘛， 有啲黐線寫出嚟。 跟住去到個 bridge 咧，我又想有一種好似人哋啲歐美歌曲嘅嗰個 bridge 好有 energy 嘅感覺，咁逼自己要用一啲實正啲嘅真聲去唱。咁我平時咧就會好追求我把聲一定要錄得好清楚。 嗯。 咁但系今次喺录个 bridge 嘅时候咧，我系隐约听到啲沙声嘅，但系我刻意去保留佢，即系我都想即系试下用一把沙沙地嘅声出到嚟有啲咩嘅效果。咁甚至乎练下就练下点样可以好健康地令到把声系控制到地沙。 哦， 系啊，咁所以系今次用声上面嘅改变系几大嘅。 系， 有冇后悔啊？写之 后，哇，我系极度后悔。其实咧。我是冇一首歌写完是不后悔的。 同埋呢你呢啲就係嗰啲呢写完出嚟呢大家喺 K 房係唱唔到嘅。 只有佢一个可以唱得到嗰种味道。呢个係佢劲嘅地方。 好后悔啊因为一嚟自己唱 live 又会好紧张啦。跟住二嚟就係正如你所讲呢人哋唱 K 唱唔到入唔到屋㗎嘛。 但係真係嘅有冇諗过係喔、哦、即係试咗个音之后可能个 key 上面会调节呢曾经有冇諗过。 因为我又觉得调节咗之后呢其实 唔系嗰件事。 唔系嗰件事。系啊即系我太低音嘅话其实又系另外一件事情。 系。 咁、我就觉得唉算啦反正都写咗。系。但系照佢啦。系。咁样啦。 咁喺譬如上一 part 都会讲你音乐嘅 project 嗰个年代会慢慢推进啦。咁呢一首就我都觉得系开始有少少入咗九十年代嘅感觉、无论喺造型上面啊声音上面嘅选择。咁系咪都真系自己喺 plan 嘅时候 ,ok, 去到上一首譬如 Indo Party 之后啦、哦即系嗰个好似一个少少高一段落之后开始呢一首已经系咁样 plan 噶啦。 其实系啊开始多咗少少 R&B 元素。呢个系我觉得我想拿捏一啲自己嘅风格之余亦都系大部分嘅大众而家都好喜欢 R&B 嘅音乐咁我就想有啲新旧嘅嘢摆得埋一齐。咁如果力尊做少少 vintage 得嚟又有啲 R&B 嘅元素会系点啊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嚟緊六月尾系会公布同日本一个 City Pop 嘅 DJ 做咗隻黑胶。 哇。 系将我由都市爬行到 Anal Party。 我唔知佢揀咗邊幾首啊，因為我掉曬俾佢，我話你同我揀，我哋應該會揀四至五首嘅歌曲喺呢一隻七寸嘅黑膠入面去做一個全新嘅 remix， 咁、哦、就由呢一個日本嘅 City Pop DJ 去幫手做。 哇！ 係啊， 我已經想估啦，不過都係唔好估住。 你想估啊？估邊幾隻啊？ 唔係估邊個 DJ 哦，你有你 保留一啲， 你心目中有啲諗法啊？ 都有㗎，都會期待㗎。 佢好犀利嘅，係係啊係啊，我都好期待佢 send 俾我聽嘅作品。 呢件事係嗰時點樣樣，即係拆開咁講點樣？因為其實一路玩 City Pop 嗰樣嘢就即係叫做好好喜歡個年代喺日本嗰樣嘢，咁而家真係可以同嗰個地方嘅人合作係點樣開始嗰陣？ 其實係因為香港有一個City Pop 嘅 label 啦，咁佢哋都有開自己鋪頭添嘅，去賣一啲嗰個年代嘅玩具啊、cassette 啊、黑膠啊咁。咁其實嗰位朋友啊 David 啦，都係我嘅好朋友啦。咁佢有時搞 show 都會叫我一齊去 featuring 玩下，甚至乎可能就咁去聽佢打碟咁樣，其實都有。咁跟住就佢都同我講就話佢都喺日本台灣都有一啲嘅關係。咁、我都同公司 propose 呢件事，喂咁喂可唔可行啊咁樣。咁跟住佢哋話 OK 喎咁樣。咁而佢哋喺台灣、日本亦都有一啲發行嘅關係，咁所以佢哋都可以喺我哋自由身啦，我哋公司相對自由身嘅一個關係情況底下，幫我去做呢件事咯。 哇，好開心啊！覺得 係啊，真係識朋友真係好緊要， 呢個真係好緊要。咁樣搭上搭， 同埋係志同道合啊！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即係譬如 hip hop 有 hip hop 嘅界別嘅朋友，可能佢哋可以涉獵到踩板、graffiti。跟住佢哋係好似一個文化區咁，咁但係鍾意 City Pop 嘅人呢其實都有㗎，散落喺唔同嘅地方入面，可能有啲係開餐廳，有啲開古著譜，有啲係正如頭先所講，好似 David 咁去玩一啲 City Pop 嘅 remix， 去賣舊嘅玩具好，其實我哋都可以 gather 做一個圈囉、即係我覺得由我哋兩個嘅 collab 開始就話到俾人知，其實喂你鍾意一啲 vintage 文化嘅，鍾意 City Pop 嘅朋友，其實我哋都可以有一個屬於我哋嘅俱樂部。 系 咯，嗱咁啊，專一擔當呢一首頭先都有講過，就係一首都幾九十年代頭嘅一隻作品啦。其實會唔會自己，因為你應該必先要聽咗好多嗰個年代嘅一啲歌曲，然後再去創作出自己一個風格嘅歌嚟噶嘛？會唔會喺呢個過程，其實呢一排都聽咗好多自己好喜歡嘅九十年代一啲 artist 啊，一啲嘅作品啊，係會可以 share 下咁樣。 其實係唔係九十年代呢我就唔 confirm 係咪九十年代嘅。咁、但係我自己個 playlist 入面呢係有一個 90s 嘅 R&B playlist。係咁我係成日都 loop 嘅。而嗰個唔係我為咗呢首歌而聽。其實嗰、那個年代嘅歌係真係我成長啦，呢、這個就真係。而家 move on 由80到我真係成長嘅年代嘅歌。咁所以本身喺由我中學開始識聽歌、識唱歌開始，都已經係經常聽一啲九十年代嘅 R&B。咁但係一直都唔捨啊，因為自己驚駕馭唔到可能啲 runs 啊，或者佢哋啲音域啊、用聲上面，其實嗰啲表達係好難嘅，我覺得。咁所以就一直都靠聽啦、靠聽啦、靠聽啦。咁到揼咗呢個底出嚟，跟住再同編曲嘅 John 一齊傾啦，點樣可以再加翻多少少力進啲 80s 啲嘅元素得嚟，又有呢個九十年代嘅味道咧？咁我哋就 reference 咗 MJ 我哋最中意嘅 Rock Review。咁所以你聽到一開頭嘅嘟嘟嘟嘟嘟嘟，其實嗰下嘅 snare 同埋嗰幾條嘅 bassline 咧，其實都係 reference 啲呢一首歌曲嘅。係啊，咁所以係一個大集會嚟嘅。 係即係一個 transition 咁咯，即係唔會叫做踩咗落去九十年代嗰只腳就冇曬八十，因為本身音樂個歷史佢哋都係咁樣 一路演化緊嘅，冇錯。 係咁，但係頭先我譬如我估嗰樣，即係啱啱你都提到，嗰、那個 intro 嗰度已經有一個叫做 tribute 嘅部分，咁、那個 baseline 嗰、那個嗰、那個想法係咪好似我頭先即係估過一樣？ 係啊，但係呢個我係冇同 mixing 嘅 Maxim 講嘅。佢成日都同我講得啦，我聽完我知點 mix 啦，跟住佢做出嚟咧，其實佢喺個 background music 上面嘅層面嘅 mixing 咧，我係真係完全冇意見，可以再俾到，即係佢一聽完，佢已經知道係咁做。而本身嗰個 bassline 你聽到個聲咧，唔係話一啲好出嘅，可能 slap bass 嗰啲聲，我哋今次冇用一啲濕土啲嘅，反而用翻。咁但係佢又保留翻個 attack， 令到佢嗰個 groove 可以 keep 到喺度。 因為佢好實正嘅，嗰、那個 bass 喺度。 係啊，但又朦朦地。 咁樣。 係啊，係啊。咁、啊、但係呢一首頭先你話即之前自己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櫃桶擺咗喺度啦。咁、去做呢一首嘅時候，係喺個櫃桶裏面去揾一啲自己醒起嘅歌，定話哦唔係，再重新最近先再揼佢出嚟咁樣 呢首係應該出 Anal Party 前一個月。 是 就開始 brainstorm 啊， 系， 因為記得嗰陣同公司同事傾啦，咁就啊嚟緊寫咩歌好，跟住佢話而家乜乜擔當乜乜擔當好 hit 喎， 系系， 咁佢就 open 好似咧中學生寫文咁樣啊，以嘟嘟擔當為題寫一篇文章， 一篇文， 咁我就諗咗好耐啦， 系， 咁我諗咗力津好似冇情歌喎， 係、時 候係時候要話俾一啲女仔聽，我要冧冧你哋啦，咁我就要寫一首點樣嘅情歌咧，咁我就自己 fill in 咗呢個專輯落去啦，咁跟住先至開始去寫呢首歌嘅， 咁跟住嗰個想法上面、聲音上面或者個 beat 嘅砌嘅時候，有咗專一擔當呢個 term，咁跟住個思路上面點樣發展 我就寫咗個 hook line 先嘅，所以你聽到而家專一的愛來讓我擔當，其實係我諗咗句個歌詞， 係 咁然後諗下個旋律可以點做先， 係 咁跟住再砌件事出嚟嘅，今次就同我以前有少少唔同啦。以前大部分可能我都係攞啲鼓嘅 groove 啊，又或者揾一啲 sample 嘅 bass line 去聽啊，去 feel 下可以點寫嘅。但係今次就係由一句旋律再加歌詞去 build up 件事咯。 咁去到即係編曲上面同阿 John 頭先講，除咗 intro 嗰度大家都有一個共同鍾意嘅歌，有一個咁嘅 tribute 之外 ，Frail 成首歌嘅即係編曲上面聲音選擇啊，揀嗰啲聲啊，個過程又係點樣樣嘅？有冇啊？ 其實我諗阿 John 幫我改得最多，淨係條 bass line 嘅，同埋個鼓聲，其他大部分嘅嘢其實佢都同我 keep 得七七八八，係即係喺做完出嚟已經覺得好 sweet 啦。即係本身我而家見到自己咧，其實減聲又或者喺編曲上邊都有一個好經常嘅習慣，就係我做啲聲好 bright 嘅，係我揀親啲聲都係比較陽光啲嘅，開心啲嘅，係啊，咁亦都可能就係因為咁啦，大家都會覺得更加有個八十年代嘅感覺啦，因為都比較閃靈靈嘅，多數嗰啲年代嘅聲音，咁但係我就成日都 keep 缺咗一種好低沉嘅聲音。咁佢就幫我幫補咗呢樣嘢， 係 就係條 baseline， 係、 okay、我本身都有嘅，但係冇佢幫我改得咁出色嘅， 係咁佢今次呢一個好 sweet 嘅一個情歌去寫呢一份嘅歌詞嘅時候，先講即係由嗰個 hook line 開始啦、要完成呢一份，對你嚟講，你覺得係即係少見到嘛？但其實對你嚟講，其實係一件容易嘅事，你話都有少少挑戰喺裏面咧。 呢首好簡單， 係咪簡單？ 呢首簡單，因為真係講嘅內容就係一個好小品嘅情歌。係啊，咁其實專一呢樣嘢，大家講咗咁多年。專一要嘅嘢亦都好難啦、到底點樣先叫專一？其實呢啲 topic 係好難啦、但其實成個 idea 係覺得，就算無論你點都好，你活在當下，你對於而家做緊嘢 focus 就係咁簡單、所以其實我都係諗一刻發生緊嘅事、一段關係入面可能我懶你係得一日啦，我儘管係同你得一日拍拖嘅時間，我呢一日對你好專一。咁、其實我就係描述緊一日發生嘅事、所以我自己成個 picture 入面都係講緊一日，甚至乎我試過癲到諗，不如一個鐘頭入面你拍拖你會做啲乜，然後就描述過一個鐘頭嘅事出嚟，就喺呢首歌入面做嘅嘢、 如果真係一個鐘頭拍拖嘅事會發生啲咩事，即係你會玩啲咩？ 係啦，我就係好似歌詞咁樣，可能同佢去睇下海啊，送下嘢俾佢啊，咁其實就係㗎啦。係啊，咁喺 MV 上面其實都表達到，即係大家都可能覺得啊，咪同個女主角拍咗好耐拖啊，其實唔係嘅，我自己嘅幻想係我可以其實係同佢拍得一個鐘頭拖，我喺街度見到佢，然後愛上咗佢，佢亦都愛上咗我，去翻到屋企之後，我即刻砌咗件衫俾佢，我即刻做咗件衫俾佢，咁。我喺呢個 moment 對佢好專一，係即係有呢個咁樣嘅想法喺度，咁所以入面寫嘅內容都唔會話係啊未來要點樣啊，即係同你走嘅路要再發生啲好多唔同嘅嘢、其實都唔係咯，最緊要就係你而家發生完嘅嘢，你聽日就算結束咗都好啦，你攞翻嚟回味，你都開心。 係因為成日會講，我對一個人專一就係對佢一世專一，只係得佢嘅啫，即係好似即結婚誓詞講嗰種咁樣樣，係睇好遠嘅。 冇錯。 但係呢一個你啱啱講嘅，即係可能會 focus 喺即現在當刻多啲呢一個，係咪呢個其實你一路以嚟都係抱住呢一個諗法 咁樣。 其實係啊，即係如果你話我，唉，你唔好寫啲咁嘅歌啦，咩專一擔當，你又教書，你又走去讀書，你又做音樂，咁你睇下你幾唔專一咁樣。 幾花心， 你幾花心咁樣。但我覺得呢樣嘢係冇錯，但我做每一樣嘢嘅時候，我都好專注。咁呢個算唔算專一咧？咁樣其實係好有爭議性嘅一樣嘢。 係即係你點樣 define？ 係啦， 係個時間線好似就 define， 幫你 define 咩叫專一咁樣。 同埋都係同 fans 開嘅一個小玩笑嚟嘅，其實因為佢哋成日嚟揾我自拍咧，都攞啲其他 artist 嘅想做 wallpaper 噶。咁我覺得而家真係有好多值得我哋欣賞同埋去 follow 嘅 artist 嘅。咁但係你都俾下面我啊，咁 你影到下 我嘅時候都轉一轉 wallpaper 啦，咁轉一轉啦。 但係都係真係同佢哋講笑，佢哋都成日即係同我攞呢個嚟開玩笑嘅。 咁你出咗呢首歌之後，呢個狀況係咪都已經開始改變咗啦？即係話你影相已經 未啊，個滲透率未夠啊。係啊係啊， 大家知道啦。 係啊，你要影多幾張自拍啊。 擺唔緊要，你可以擺木村，因為都近， 似樣 近呢個 look 啊，呢個 look 似啊， 可以拍埋啲髮型用品廣告 咁你拍呢個 MV 上面嗰個通嘅選擇，因為大家我見到啲留言都會講，哦，真係嗰個顏色嘅對比好靚，好鮮明嗰種。相對於我可能之前嘅做乜，而家呢一種嘅 texture 用嘅可能甚至乎 filter 嘅各樣嘢都已經唔同咗 bright 啲啦。咁呢一個嘅諗法上面點樣揀啊？呢啲 styling 嘅有冇得都 share？ 其實呢一首歌我一寫完嘅時候，我同個導演講就係我呢一次要好 colourful。 嗯， 咁甚至乎连啲衫其实系我自己同我本身嘅 styling 咧一齐去倾翻嚟嘅。我 系 其实拣晒所有衫俾我嘅 stylist 啦，咁然后叫佢帮我去同一啲品牌去接合。咁同埋其实 MV 入边可能你见到最拉尾有七个公仔企住喺度嗰啲衫咧，其实系我同一个做衫嚟紧谂住自己设计品牌嘅一个 partner 咧，我哋特登去一啲厂嗰度拣布。去做，咁所以其實本身已經係好想有一個好 colourful 嘅感覺，而嗰七件咧，我係應該會七月喺尖沙咀一個商場嗰度咧搞一個拍賣會，然後將呢七件係拍賣出去賣俾fans 啦，咁然後將啲錢去做善事嘅，係啊， 咁連埋上面嗰個人名嘅。 诶，嗰个人名我就会睇下边一个买，我然后亲手写上去。 我以为你话会唔会连埋嗰阵体味一齐？ 阵体味就会嘅，系啦，系啦， 唔使嘅， 冇错。我着过嗰件系贵少少， 系合理嘅。 O K， 系啊， 因为我觉得咧 ，M V 最尾嗰幕即系头先讲紧嗰样嘢，即系几件嗰、那个，好似系喺个故事去到最尾，对于所谓专一。嗰樣嘢有一個小 twist 喺裏面，有冇人問過或者你有冇諗過會即係可能即係解話？其實嗰一幕會唔會其實 imply 咗一啲點樣嘅嘢咁？ 其實有 comments 已經講咗㗎，係 即係人講啱咗， 係啦，就係、是、正正就係、是、哦，我不管你可能有幾多個前任都好，其實你對每一個都需要好專一咯。 嗯， 係啊，咁我哋喺而家呢一個當下嘅時候，你專心一意做你做過嘅事，正如好似我都涉獵過唔同嘅行業咁樣，咁我做每一個行業嘅時候，我都好專心一意去做。其實我覺得呢個先係最重要啦。 哦， 係啊， 因為最尾嗰幕有另一個解讀啊。 你有咩解讀啊？ 我解讀係嗰個專一， 你係啲恐怖古仔嚟 少少嘅，因為係啦，即係你中意嗰樣嘢，其實唔係嗰個人本身，而係佢即係。穿著嗰套衫，所以每一任嘅人咧，佢都送一件衫俾佢，即係講緊呢種係另一種嘅專一，即係我係中意，我知道我自己喜歡，可能係呢種，即係女仔穿呢種恤衫啦，咁樣，即 係 呢個係另一個 creepy 少少嘅諗法嘅， 係、okay, 啦、 okay, ， 我係有咁樣諗， 又可以啫， 好襯你個人啊 ，creepy 啊嘛就 是，都係一個 open ending 嚟嘅， 係啦係啦，所以我就好奇會唔會都有諗住即係講咁樣，但係就大家，但啱啱你講嘅就即係最初嘅諗法。 系啦， 但系去翻另外同時間個 MV bright 啲嘅一面，就係今次都要跳幾嘢喎， 要跳幾嘢噶嗱，其實咧。我就本身係諗住認真跳嘅， 你今日認真跳咩？ 我認真跳嘅， 真係個樣 懶真啦，就係個樣過分認真啊！你明唔明啊？冇一個唱跳歌手去用一個好認真嘅樣話俾你，我好認真，但係 好專注啊！ 我好專注，我真係拍之前我練過好幾日，又揾老師去練過好幾日，咁但係真係冇經驗啦。原來喺一個木板嘅地板度跳，同喺一個石地度跳咧。完全兩回事， 唔同 feel， 完全唔同 feel， 好多動作我都做唔到，同埋一對住個鏡頭做咧，即係我唔慣啊啲面部表情，我就誒、哎、又要皺曬眉啊咁樣，又要擋陽光喎，因為咁啱又係室外，係啊咁啱嗰個位係曬住嘅，咁樣導演叫我盡量唔好皺眉，我都唔得，我都係蒙住咗嘅。呢個其實我係掙扎咗好耐嘅，即係 keep 唔 keep 咧咁，咁但係我睇翻個畫面，雖然就。 真係好有待改善啦，嗰、那個跳舞嘅舞步。咁但係喺個形式上面就好似話俾一個女仔知，我都好努力去為你跳一隻舞咁。 係啦，咁所以就會期待啦，即係呢一首即係亦都係感覺上力將亦都開展咗新嘅一頁，無論喺個音樂上面啊，自己成個 career 嗰樣嘢都係啦。咁啊，預祝一切順利啦。咁啊，之後又再等你有新作品，我哋又再見啦。 好啊， 多謝你啊，今日 ，thank you， 拜拜。 一晚晚地回味，在这公园共你嬉戏。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Cause I will be your goodbye. 此刻的爱来，让我担当，别怕身边多少女性友人都。相拥再看海、yeah.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骚动音乐再次为你推介高力津最新的派台作品专一担当，其实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啦，拜拜。